来祷告哈，用麦克风哈，我想张师母大家都很熟悉哈，我们过去有许多次机会邀请张师母在我们当中分享哈，张师母2年前还1年前哈，刚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他特别研究的是有关于intercultural marriage， 就是跨文化婚姻之间的关系啊，过去好几次在我们当中的信息包括如何面对中年危机。如何面对差异如何沟通等等那这些内容都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你都可以之前的录音你都可以上去来听。那今天这个系列的内容算是第一次特别提到了有关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心理卫生这个事情那很巧，最近这个礼拜跟上礼拜都有不同的研讨会，不论是在加州不论在维吉尼亚州或是在我们德州前两天我也去参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聚会，拿回来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这方面的确是比较缺乏注意的特别各位都知道，像 Rick Warren 就是 Sandalback Church 他们他的请进他的小儿子2年前就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后来他们就开始了这方面的事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忧郁、沮丧甚至更严重的问题也许是我们自己，也许是我们的家人也许我没那么严重，但是也可能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或跟教会同工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个系列我想是一个开始我们就来一方面学习，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然后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后面各位可以自由奉献那我们会来支持张师母的事工在我们当中或在这个地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应当能够反映主你原有的一个形象可惜我们许多时候远离了你，我们也因为罪的缘故来堕落了，或是我们真的是有一些physical 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现在各样的捆绑当中，主你怜悯我们，你也释放我们虽然我们已经认识主了，可能我们还在各样的捆绑试探当中，主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或是以后我们一连串这方面的教导学习在主里面能够成长，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健康不仅是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世界更加的健康，以至于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或者改善改变我们与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同事同工的关系都能够获得成长，以至于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合一，能够彼此相爱，享受在主里面那样子的一个喜乐。带领我们下的时间也保守张师母的分享，我们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 好， 谢 各位手上都拿到了讲义吧，总有三种，一个是英文的，一张三张的有这样的名词，另外一个也是一张的中文正反两面，还有一份是全部是英文的，我总共用了18份。差不多刚好足够 OK。 大家好，今天我是想一系列的来探讨这种mental health 的问题那这一次我们要谈的是自我察觉。我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正常人，不要说我们都是病人，我们都是不完全、不完美的那个正常人。在这正常人的里面，我们有缺陷。那今天我们特别是要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运作很多问题是从我先开始。人际关系第一个是要先有一个人、两个人才会有关系，对不对？那要先从我开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你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好，我们把这个罗马书这一节读一次，好，一起来读。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 服务中道。 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我们把自己看得太低了，都给自己找了麻烦。所以我们要学习从圣经里面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但是很多时候心里的运作是看不见的，不像我们割了伤我们会痛，流了血我们看得见，但是那个心里的伤痛是累积或者是在不自觉当中产生的，或者是在觉得的在意识里面产生，但是你把它压抑了。好，我们来看这个，这是两个人所两个学者他提出来的一个研究跟理论，很有意思，他讲人际关系哈。这个白色的部分，也就是说 open to yourself, the know yourself, know to yourself, know to others, 别人看得见的你跟你看的跟你所知道的你是一样的。好，那绿色的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别人看你是那样的人。我们说有盲点，自己看不见自己，好，那是盲点。那这个什么颜色啊？这个是算它紫色哈。那它是那是什么颜色？那好像也是那个 马哈尼 whatever， 就是你自己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的你。就是我们会隐藏某些东西，我们可能戴了很多面具，到了教会戴一个，在公司戴一个，在家里又戴一个，那我们有很多面具，那个就是黑的，黑的，然后再来最后一个黑的，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别人更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也很有可能，对不对？那种人是什么样？你可能很 isolate， 你可能很自闭，你可能很那个叫做孤僻，哦，或者是你可能很没有安全感，或者是你根本就是没有 sense， 不知道自己是谁，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OK，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张。OK， 这边有这么多的形容词哈。这么许多的形容词，我们找一个你们最熟悉的人，好不好？给一个名字。 牧师不在。 师母，师母。哎，黄牧师来了。好，我们等一下两个。好，从爸爸先来。爸爸，爸爸，你认识他吧？对不对 ？OK， 爸爸，你自己挑六个形容词。自己挑，不要告诉别人。好，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挑五个好了，太多了，五个就好，五个形容词来说爸爸是什么样的。你 我 认识吗？ 不改 好， 写好的人先报名先说五个 五个牧师是religious OK 好你们不要改了不要改别人写 我们再找 我们再找你们先写好 OK 好我们的学校先写 OK 报了来来来 Yes, be quiet Quiet Logical Trustworthy Shine OK 好五个了对不 对好现在爸爸没讲到的人 你有写其他的来苏妈苏伯伯哎这是大哥苏大哥他没讲的爸爸没讲 他没讲的Giving Giving Idealistic 这是只是抛砖引玉，换一个。好，接下来换一个人，需要牧师了。 找一个女的， 姐妹，姐妹，姐 妹。啊，找一个女的 ，OK，OK， 爸爸一个台阶下。 来， 一个女的。 妈妈好了。 不找别人。 减少那个盲点哈。OK， 好，我们现在来看刚才讲人际互动哈，我们从人际互动里面认识自己。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健康，什么叫不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在你们看来，我应该把它回去。好，在你感觉，在你的认知里面，什么样的情况是健康的，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健康的？ 有自信，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有自信。 有自信是健康的健康， 那当然是健康。 Oh, OK， 要有自信。OK， 然后呢？ 很难看出来的。 看不出来健康跟不健康 的， 他表现出来的现象让你觉得这个人是健康。 有些人是只有他是假装。 你先不要讲他是不是假装，你先从那个表现来看。如果一个人是表现得很自信的话，你会觉得他是比较健康的，或者是比较不健康？他是觉得自信的话就。健康，但是爸爸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表现自信，说不定是假的。 有因为老婆环境，他自己没办法，他了解哦。你是老板啊，这出来他一定有给你有看起来是他有到底。 可是事情都你在做 的。所以他晚上可能是很 自信。其实一个人如果说有自信没自信，他应该是 consistently。如果在某个状况，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是没有自信，尤其是你做工作上，啊，为了要保持他那个权威，一个当一个你的主管，然后为了要保持那个权威，他要假装他很自信，啊，但是其实他是靠着你的能力来自信，帮他做事，让他有 credit， 但是。马脚终究会露出来，哦，但是如果一个人表现自信，那是健康。但是这个自信就像你说的，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上，自信要 是 恒河中的，嗯，有没有看过人 overconfident？ Yeah. Yeah. 那个可能也就是不是很 自信。overconfident 是自信。 有的自我感觉特好，超过他的能力。不过如果他可以 control 的刚刚好，嗯，比较 过度就是会人比自我就是自以为是嘛，自以为是。 好，如果是有人自以为是的话，就不是健康的。还有什么其他的？还有什么其他的？ 就会。 开心的人，喜乐的人，开心的人，正面的人，给人感觉是比较健康，对不对？如果你早上也一张扑克脸，晚上也一张扑克脸，不仅你难受，别人在跟你在一起的人也都会被你影响。哎，我前阵子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请你把你的忧愁忧郁传给别人的人。是不道德的，发散给别人是不道德的。所以你刚刚说是cheerful 或者是开心哈，哦，是正面的，是健康的。还有吗？还有什么？ 那认识自己的时候，自我接纳，对，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 认识别人， 接纳自己，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接纳 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他不认识自己。不接纳自己，绝对不会健康。因为他要戴很多面具，然后他花很多的 energy 在 装上， 对，在假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戴了面具这样 变脸。 哎呀，还有什么？ 心理健康。 啊， 他的是积极正 面。Independent。 你说什么？对，你说他就是他 觉得很 positive。positive， 你说思想 positive， 思想 positive， 思想 positive 就会开心，就会开心。在任何一个困难的情况里面，他如果事情是不会变，对不对？发生的事情不会变，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它，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它，然后 你的情绪就会不一样。那你的情绪不一样，你的行动、你的行为不一样，这是都互相影响的。看着，比如说回家来看的太太上班回家，看着先生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可以用很正面的那个眼光去解读说，哦，他今天工作很累，坐在那边就是脑筋是空白的，对电视不会。但是你也可以很生气，为什么你不帮忙？你先回家，我们煮饭。对，就是看你用什么有眼光去解读那个事件跟那个 fact 那个事实还有那个 event。OK， 如果正面的人就会比较开心，往好的方面想；那比较负面的人可能就比较容易往坏的方面想。那往坏的方面想就制造冲突，那往好的方面想呢，大家就一起努力来帮忙做饭。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 就是有时候合乎中道的幽默， 幽默谁不喜欢幽默？幽默是一个触发， 但是有些幽默哈，它会伤人的幽默，这不合中道。 那不叫幽默。 不，有些是他有时候他幽默大家会笑，但是他讲的那个人啊，被讲的那个人。 对， 就是说幽默是这样子，它是合乎中道的幽默的话，它就很，就是说大家都没有伤到，大家都很好， okay， 那是就是有智慧，而且又很健康才会讲出来的。 Okay。 我个人认为啊，最幽默的幽默是什么？幽自己的默。 对， 就是拿自己开玩笑，然后让大家都开心，那个人是健康的， 对， 因为他可以他。可以自娱哈，就是他对自娱就不会觉得说我自贬是真的有信心的人是可以调侃自己啊，真的有自尊心的人是可以调侃自己，然后让别人开心，那就表示说其实我是接纳我那部分的缺点，比如说 weakness。 哎呀，我讲英文 R 跟 L 都分不清楚，我讲英文的 R 跟 L 我不会发得很准确，那这个是很丢脸，对不对？但是我很接受，我就会跟人讲，我都会跟我的同事说，你要注意听好，我 R 跟 L 是搞不清楚的。对，你可以这样来接受你个人的缺点，这就表示说你很健康，你可以接受这个 weakness， 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哎，好丢脸，好羞耻哦，哎，你这个都已经读那么多年的书了，这个还搞不清楚。你如果一直这样往那个地方想，你就不会健康。但是你可以正面看啊，我就改不过来，我已经五十几岁了，我还改这个吗？不会。所以你们接受我吧，我接受我自己，你接受我。那所以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幽默，我个人， 我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 Robert 就是那最近自杀那个，他在公众场合是很幽默。 哪一个 ？Robert 那个。哦哦哦 ，OK OK， 哦那个我知道 他。他在就是私下在大家的场合里面啊，他都是用他自己幽默的。 嗯， 很幽默他自己，大家都对他觉得他就很那个，但是他自杀了。 哦。所以他基本上他有他很深层里面的一个 对 一个 伤害，所以是合乎中道的幽默才是真正的是健康的。他其实他自己不健康，每个人都认为他很健康啊。 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忧郁症啊，或者是他有 有啊，他有他 酗酒。 OK OK， 那不是像我们，那不是我像我们这种不完全的正常人，他已经是病人。 他们很多讲说小丑吗？小丑在公众面前都非常的可以 cheer up， 其实他们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好多小丑是双面的。就是说在当他出来的时候是逗大家开玩笑，好让大家笑，其实他内心很多小丑很可怜，他们其实里面很多的 burden。 就像我们讲 Robin 一样 啊，如果说他有吸毒，他有酗酒，他有那他的问题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他是需要治疗的那种。今天我们 focus 在像我们这样的 不健全的正常人，不完全的健康正常人。OK， 好，我说心理不健康的有一些出来的特征，猜疑别人，对，我这列出来一大堆了。有些人会比较不容易信任别人。好，你自己想想看，什么样的你跟他在一起觉得很怪，很怪，说不出来，很怪。有一种人孤僻，好，那有一种人很 负面， 有一种人很 rigid， 就是完全不能改变，就是已经超过 stubborn， 就是。 固僵硬，超过 固执的，已经固执还是小事，就是很僵化了，很僵化的人，有些人很僵化啊、哦，就会比较难处。好像这个杯子一定要这样放，如果放在这里就不对，那不是不对。 哦，老婆 这 是老派。 在吵架之前，我们也是。 然后我跟你讲，我跟爸爸 讲， 不 要 说， 不要 说，那我讲好的，我说我们上主日学上了五六年。爸爸给我的印象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心理健康，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他可以听诊哈，他不表的，我们讲什么意见，他从来不会这么强烈的马上出去说你这个不好那不好，从来没有过。 哦。 上五年的职学，他非常好，这一点我觉得爸有这个优点，他从来不会说哦你讲出来的马上会见到你。 哦，这下子有了，小飞讲球了。 那是他在另外，但是在读学教室里面， 可以 那我就不知道爸爸会戴面具了，但是在 读学教室，太太多面具， 哪一个没有？ 对啊。 记得牧师说最好就是每一天每一号也是在教会星期天。 对，每天都在教会。 对。 这个是 带回家 的，这个是太太想说的还是牧师说的？ 牧师说的。 牧师说的。 对，我连回家的时候有大新闻，因为 不便去。 去上班有上班的大新闻。 OK， 好，这个他已经告诉你，他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了，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哈，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其他的理论，但是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心理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来看，他用的冰山来解释哈，这个是下意识、潜意识、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 （unconscious） 哈。然后是在下面压在下面，然后这里是潜意识，这个是意识，就好像冰山一样，我们看见的，我们所能知觉的是在意识的那个层面，然后潜意识就是 in the between 这个地方，是潜意识，而潜意识就是不是被压抑到最下面，你不想去承认它，你不想去翻它的东西，而是你潜意识是你只要稍微想一下，你还是会记得你的经验 ，OK， 好，那这个是什么吗？他用三个这个心理，我们有三个结构，一个是本我、自我跟超我。那本我就是我们好像神 一 造 我们， 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有一些需求在里面，对不对？想想看，我们需要什么？ 吃的就要吃， 我们要吃，对啊，我们要食物，我们要吃，还有呢？ 要穿衣服，问冷， 问冷。OK， 我们有 衣食住行的需要， 需求哦，生活上的需求，对不对？还有呢？ 我们有情感上的， 我们需要伴，对不对？ 对。 人创造了亚当以后，为什么要创造夏娃？ 对啊，身体。 那人独居不好吗？所以已经把那个需求也放在里面，就是我们需要伴侣，我们需要 friendship， 我们需要 relationship， 这个就已经在我们的需求里面。 OK， 这些基本的需求就是本我里面有很多需求，包括一个是什么？性需求，所以我们可以有子孙，这个都不能忽略哈，就是性也是好的，但是是有条件在婚姻里面 ，OK， 好，然后自我呢，自我就是那个 reality 哈，然后这个超我就是我们所受到的那些比如说道德啊、信仰的规范啊，哦，帮助我们往好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本我，我们的那个desire 可能不一定合乎合乎社会的规范，不合乎，所以呢有一个 the super ego 来限制我们，告诉我们哎， 你要这 样，虽然某人很漂亮，但是那是另外一个人的太太， OK， 虽然这个小一点的事情的话，我很想吃那个 cheesecake， 但是医生告诉我血糖太高，要克制一下，就是这样子 ，OK。然后 ego 就会告诉你 ，no， 不要吃 ，OK。好，我们就来看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 super ego 就已经涵盖了控制了我们的 ego 跟这个我们的那个叫本我跟自我，本我自我 OK 好，那我们看得见的是这个，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觉的，不是看见而已，我们自己都没有感受，是在下面。好，我们来看看那个 unconscious 里面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会把我们的经验藏起来或压抑，什么样的经验你会不想去想它？失恋的 挫折 对不对？挫折，过去的挫折，不想去再挖出来。OK， 挫折 ，What kind of 挫折？我说失恋，曾经失恋，那年纪大我都没有感觉。如果年纪大，失败的经验，嗯哼，嗯，失败的经验，我们很不想去 再去 想它，对不对？还有呢？ 不愉快， 受伤的经验。OK， 什么样的伤最不想去？身体的伤会不会？身体的伤没关系，对不对？我开过三次刀，这一个疤在这里，四十八就是告诉你我开过三次刀，那是痛一下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心里的创伤，那个疤你看不见，可是你如果想起，你如果再去经验它的时候，痛不痛？ 痛， 再痛，对不对？我这个已经不痛了，只有疤而已。但是心里的创伤是 ，every time 你想起它就会痛，所以有 PTSD 的 ，OK， 所以都会痛。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呢？把它压在地下面，不要去想。所以就是叫无意识状态。那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有时候会 trigger 你那个意识在说， 就是类环境吗？ 类似的环境。 对， 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像军人去打仗，然后就很幸运的回来了，可能他的同袍过世了，就被打了，就在他身边，他看见那种 trauma 在他的心里面很痛，对对，所以他会把他压到不想去想他。然后我曾经碰过那个 PTSD 的病人，他们就是在战场上不都枪炮来来去去嘛，乒乒乓乓的，然后 July 4th 就放鞭炮，他就吓得半死，他就会吓得躲起来这样，因为他那个 memory 跟这个reasoning 没有办法沟通，就是他的 memory 里面就是那个是一个trauma，但是我们的那个逻辑思考跟这个 memory 彼此不能 communicate， 所以他一听到鞭炮声，他不能说，他不知道这不是打仗，这个不是战场，这是假的，他没有办法这样子 communicate， 所以他就会 trigger， 然后他就会再发病的。OK， 好，可以来看看这一个自我解决本我与超我间冲突所产生焦虑的策略，一般常见的自我防卫机制，或者是有人说自我防卫机制。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这个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好，我们怎么运作呢？刚才我讲的那些就心理分析嘛。好，那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怎么去对付你那种焦虑？ OK， 好，有一些，比如说学生啊，没读书啊，考试考不好啊，然后为了减少那种自己心里的那个压力啊焦虑，就会说，这个老师题目出的不好，对，所以我考不好，然后给自己一个理由，他说我考不 今天要考试了，他是没有准备，其实是不敢去考试，然后就开始肚子痛，那就请假，还是找了一个很适当的理由，不用去面对这个焦虑。好，这个是关于，这叫做心理自卫机转，或者是心理防卫机转。那这个情形也常常在我们的夫妻互动或者人际互动之间出现。有没有碰过有一些人讲话非常 defend？ 怕伤害。 受伤。OK， 有一个很有趣的，有一个很有怎么讲 project， 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有外遇，但是呢配偶不知道 ，OK， 所以呢，自己有外遇，配偶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压力？ 有鬼， 有鬼。所以当在公司看到他的这叫做他的 同事， 不是 ，OK， 呀、yeah, ，就是他的同事，或者是说他的属下，他是老板，然后很靠近的跟他的配偶讲话的时候，他就生气了。有外遇的是他哎、欸，但是 生气， 他为什么生气？ 他就是 他就生气，他就觉得说，他们之间有什么？ 像我一样， 他就会想到说，哦，他跟这个colleague 跟我的配偶是有什么暧昧关系？为什么讨论一个事情要靠那么近呢？就变得很 sensitive， 对不对？但是有外遇的是他，太太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呢？他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看一看防卫，叫做投射作用 projection。他就是对，其实是自己，但是他为什么他会投射到他的太太也是这样，人家。然后是，所以你是一个无辜的先生或太太，你的配偶，但所以你变得很无辜啊，我又没怎样，为什么又发那么大的脾气了？而且你还是硬要说我们有怎样？那其实是他不知道，对呀，只是不知道而已啊，对。 但 是这就是所谓的自我防卫机制。然后有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受气了，回家了以后。替你家小狗出气， 那也就是回去再提气。 Yeah, OK， 好，我们把这个稍微看一下好不好？哎，我一个人读一个，我们有几个人？ 从你开始，你 会 读吗？ 对，好，你会读。好，请读，快点，大声一点。 潜意作用，使个体将不容于超我的欲念。具威胁性、令人痛苦的想法与感觉，或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冲动，排除于意识之外的过程，并压入潜意识层面中。但这些潜意的讯息并未被遗忘或消失，只是暂时的潜伏，有机会仍持续的影响个人的行为，特别是潜意孩童时期的某些冲动。 OK。哦、oh, ，好，比如说像我解释一下，比如说像你被 abuse 的小孩子sexual abuse 的，哦，他们的这个，那这个都是要处理，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它其实会影响你的一生，包括你任何一个亲密关系，哦 relationship 很难建立，然后有一些会有一些信任的问题啊等等的问题，然后又有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会 trigger 他自己，那对方是没有办法理解，对方是无辜的，因为不了解哦，你过去因为这样的缘故，然后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OK， 请分辨了。 压抑作用，压抑是有计划的自我控制过程， 有意去避免想些什么，并将冲欲望、冲动欲望保留，即公开否认或私自隐藏，而个人很清楚自己所压制的是哪些不愉快的想法或欲望，若有必要，仍能叙述出来，但对潜意的刺激或记忆多无所知。 嗯哼 ，OK， 了解吗？可以哈，好。否认，这个我们常用的，对不对？来读一下， 否认作用，经由拒绝面对不愉快的外在事实而来保护自己，包括对具威胁性的现实视若无睹，来抵挡当中的焦虑，远离不愉快的景象，拒绝讨论不愉快的主题，忽略或否认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以及拒绝面对许多真正的问题。所以否定事实有时可能带来生存的希望，但有时可能延迟解决问题的时机。 在医院里面，我做敲诊5个月，常常碰到的就是这个 denial， 因为到了那个生病啊，如果说末期啊，什么家属啊，说病人本身常常都会 denial， 要需要一点时间去接受那个现实。你可以读吗？中文 可以。好，合理化作用，合理化作用赋予我们的行为一个合理逻辑，合乎理性，符合社会要求，或至少可以接受的动机，以掩饰本来的激动或有助于缓和的所有的导力，自以好理由取代真理由，如孙福豪前柠檬的自我解超方法，经常在实际运用时会以个人好恶归罪他人化情况，事实需要无可避免，管理的方法找之后。 这个很容易理解哈，好，升华作用。 通常就是互相为这位所接受的动机，欲望加以改变，以糟糕境界且倾向，或这位的标准的方式表现出来，有很多意的行为，许多的大家许多加也是将性改。这一块供给方面的精神， 量 全机超到一定的机会。 对啊，如果说有那个那个攻击行为的人，他可以去学那个 boxing， 然后比赛，就变成是就把一个不好的行为升华到一个是能够规则会去被接受的。反向作用。 反向。为防止有威胁性或危险性的欲望冲动被表达出来，行为上极力表现出相反方向做法，即在行为上的表现恰与其内心隐藏的真正动机相反，例如表现出强烈的爱来掩饰心中的愤。 嗯，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吗？ 嗯， 懂。这个是说，这个人用这种方法，有些人用这种方法，其实我很讨厌你，可是我看到你呢，他还送你吃花，就是很多是这样的，来平衡一下，说我恨你是不对的，我心里 是我的， 对，是自己调节那种，我其实是不喜欢你，但是为了掩饰或者为了调节那种不对，因为我们有社会 ego 说，我恨人是不对，我不喜欢别人是不对，所以我还送你一见到你还要笑微笑，还给你送花什么的。 这个一般是在比较竞争性的行业吧？ 啊？ 比较竞争性的行业，比如说商场啊，或是什么学术界之类的。 这个就是会，你会在你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里面 威胁性表现性的嘛？ 啊？哦，不一定是威胁性，那个不一定，那个强烈的是威胁性，它末尾的话就是小小的事情，其实 可以解释，就像说我不喜欢你这个人，真不想跟你讲话，什么让你们哎呀笑嘻嘻的跟你讲，然后平和一下说我不喜欢你不对，因为我有这个知觉是我不可以不喜欢一个人，我不可以 judge 别人这样等等，然后我用这个来调节我自己的那个不理性。 所以看到奥巴马跟普丁握手的时候，对 不对？对呀， 嗯。这五角球一圈。 好，投射作用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好，对话作用你讲对了。 他讲了， 没有，他还没太白。 退化作用使个人的行为退回早期较不成熟的阶段中，改以较幼稚的方式表现，以暂时获得安全而消除焦虑痛苦，尤其在个人面临巨大压力或新挑战时，很容易以不成熟不恰当的行为为回应。 OK、我看过那个焦虑的病人，真正很焦虑的病人，他退化到一个地步，就是躺在地上，我像那个刚出生的婴儿的大人哦，五十几岁了，他就躺在地上，就是缩起来，像那个婴儿这样缩起来，那就是一个退化作用。然后这样解除他的焦虑的表现就是这样，退化到那种地步，你很难想象，但是那是事实。OK， 好，认同作用。 认同作用啊，虽然认同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但也是一种防卫反应。每当当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无法成功或满足时，将自己比拟成其他成功的人，崇拜或分享他人的成功，以提高自己的价值感，使自己有被人看中的希望，例如崇拜偶像、阅读名人传记等。 嗯。这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哦，我要说的是，这些这些自我防卫机制，不是都是不健康的哦，都是健，很多都是健康，你用的正常是健康，它可以暂时缓和你的焦虑，然后就是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痛苦。OK， 来，好，内射作用。 Okay， 内射作用把外界的价值观与标准定入自我的结构，以吸取别人的价值观与标准。使他们不再是外在的威胁，如战俘接受敌人的价值观，或受虐子女接受其父母的处理方式，丧长大后亦虐待其子女。 这个就是，这个是不健康的，啊，就是他内射，你如果内射作用是健康的东西是很好，如果你内射的东西是不健康的，你接受的别人虐待你，你会虐待别人，那就不好，那这个就是要处理。但是如果说你从别人那边学到很好的榜样，然后你活出那个榜样，那就是好的。OK， 好，转移作用。 转移作用，个体将有自己的情绪发泄在较安全的对象上，而不敢对受挫的来源表示不满。弗洛伊德认为，转移作用是处理攻击性冲动最好的方式。基本趋利是无法改变的，但满足趋利的对象则可以改变。 OK， 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踢狗的。OK， 你不敢骂，你不敢跟你的老板吵架，对不对？回家生气了，就拿你们家小狗踢一下，因为它不会跟你。好，十二，补偿作用。 补偿作用，个人在某个领域中受挫或因自身的缺陷弱点而不能达到目的时，改以其他成功的领域代替，或培养出其他较好的特质来弥补因失败而失去的信心与自尊。其积极作用是攒其所长，补其所短。 这很好，对不对？好，千万不要用在你的儿女身上。哇，我年轻的时候没机会，我当小孩都没机会，现在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完成一半不会成功哦，你会破坏关系而已。我不能说都不会成功，但是你就要小心你自己为什么一直要你的孩子。一直要你孩子学琴，一直要你的孩子读医学院等等哦。你要了解你自己为什么这样。 OK， 好，抵消作用， 用来预防或弥补某些不愉快的事件或不被许可的想法和冲动。这种行为通常 交作用。OK， 有些我在台湾也有看过，好像不孝的子女当父母过世以后，为了消除那种罪恶感啊，哇，又烧大房子啊，又烧高楼大厦，又烧奔驰的，死后烧那些纸钱，没有什么用啊。OK， 十四。 有期望，几个人没有抽象理想，听的既有能力，分析和有需情绪和分析的情境的笑脸也不愿意，该情境说出来的就会给予病人应对病人。 我觉得他这个例子讲得很好，因为我在医院很久嘛，十五个月，然后我有看过那个医生啊，但是有的医生，他就很喜欢用术语，可是病人听得懂吗？听不懂。那我是 Chaplin 啊，我都会问，你听得懂吗？你懂他的意思吗？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问，你叫他讲简单一点的，让你明白。所以医护人员其实他们压力很大，所以面对病人的你不能医治的，或者是说手术没有成功啊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压力，都是一个失败，然后他们要面对这个，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讲的一些理论。谈到 压力很大， 谈到压力很大， 我也用一些 术语。OK， 十五。 啊，万长久用，个人现实生活中的注意没法处理这种问题，然后这用虚幻的想象和理解来到满足，用幻想把事情想象成细的所希望的，结果极尽的实现幻想，再次成为这幻想而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复制。 陷入 就是在你的幻想中，一个人你不做任何事就会 适应 不了。 这个不是一个好方法。OK， 好，现在很多小孩子因为电脑也很多，就陷在那个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世代的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解决。真的很多，你说 addiction 那个有瘾的，那电脑瘾最厉害啊，又快速，马上就上瘾了啊。截至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觉得说有一个什么有效的办法，你也是不能叫吃药，你那个不是药的问题，不是那个问题。OK， 好，情绪隔离。 请说。情绪隔离指个人在可能受到情绪伤害的情境中退回被动冷漠的状态，以减少情绪的摄入，即将希望及期待限制在某个限度内，直到所想的事情真的实现了。情绪隔离虽可避免痛苦的再次发生，但可能也会妨碍个人主动积极的参与。 好，情绪隔离其实也常常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发现，对不对？不理你了，对不对？不讲话了，我们常常使用这个。OK， 好，你们有没有发过梦？有没有做过梦？ 没有。 每个人都做过，对不对？好，好，好，好 ，OK， 好，你们有没有做过一种梦，就是说你会飞？ 有。 你有没有做过你考试？ 有。 你还有做过什么样的梦？ 各式各样。 为什么我们好像有那个 common 的那个有那个，但每个人都曾经有过，或者是说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梦。我梦过会飞，我也梦过捡钱。 有没有发达？没发达。 没有发达。没有发达。对对。然后我也梦过考试，这个你们有梦过？对对。 三爬不过去。 三爬不过去。然后就是那个整个晚上都是 累，好像都跟不上。 OK，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所以我把它印给你们。就是我们常见的梦，刚才说梦是模式嘛，对不对？为什么是你的梦跟我的梦类似呢？所以我有一些常见的梦，这些梦呢有一些解释。为什么你有发那些梦？ 但你 啊，对，yes， 非常角色， 角色也是啊。 我们可以读一个就好了。哦，不，这是英文的，啊，你们带回去看好了。好，就是很有趣，就是梦呢，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因为跟你的 生活潜意识有关系，生活中你没有 办法，你没有办法克服 的，对， 或者是你的忧虑在那里的，就发梦了。可能看起来那个梦好像跟现实不太结合哈，但是有意思的在里头。OK， 你们回去好好看，看你发过什么梦，你就读那个，看是不是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哎，我发了自己白夜梦的。 很有意思。 发梦怎么 发？啊？ 你做梦？ 我从来不记得我发梦。真的 啊？啊，那很好。 我不是说没有发梦，我从来没有记得。 说是记得，但是有一些 有梦，但是记不醒，记不到，记不到， 除非很深刻。 你问到我 们要梦。哈哈哈哈哈哈！但是有一些梦是会重复的。 对， 重复的 梦。对，有发梦有发梦。 对，就重复，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是会重复的。那很多时候，我醒来就会忘记。但是过一阵子想起我曾经做过的梦，不是那醒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追梦？你发过一个梦，你还想再回去再？ 很想，有很想。我其实很想去做那个。OK， 好。刚才我们都是讲看到那个自己心里的运作，对不对？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其实我们心里的运作就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有人就有冲突， 对， 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嘛，所以我们就会有冲突。好，冲突的对应方式最常见的 逃避， 要不然就是什么 争 到底，对不对？争到底，要不然就是 站在公山马上的。 还有第三种是什么？ 让。 哎呀，就好了，就让你了，就让你。哎，我讲的是，你可以想象你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OK， 有时候我们会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人就逃走了。我可能有一个人很想讨论，一个人逃走，那个最痛苦了。那如果两个人都不想讨论，那就没事。第二个是争到你对或者我对，你对或者是我对。很多时候是没有对错。好，第三个是有一个人让，愿意让，让不一定是说他同意，他可能只是说算了，不要跟你争，不要跟你吵。 办件事。 哎，那最好的当然就是坐下来谈，或者说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把这个问题谈开了。OK， 逃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争呢破坏感情啊。让呢，只是压抑你的不满，或者是压一方压抑你的不满，或者是你的不同意。OK， 那最好当然是坐下来谈嘛。好，那你可以想想看，刚才我们看的那些你个人的心理的趋向哈，你是什么样的一种人？那你会比较。做哪一种，在互动的里面，你会比较倾向争啊，或者逃啊，或者是让，还是你比较愿意谈？ 这个家庭夫妻来说了哈，逃争让谈都要互相都要有的话，生活才有情趣。不然的话，一个的话哈，都很不好，单独一个都不好，连盘都不好。谈久了以后也会， 对啊，谈久了就睡着了。 哈哈哈哈哈哈！ 太累了，太累了， 啊哈， 太累了。 所以我是觉得夫妻之间吵着，因为有我看一个 case， 老夫妻在病房里面吵架， 他们感情非常非常好。 嗯嗯嗯。 但旁边的病人觉得他们夫妻不好，但他们后来一个事情发生以后，发现了他们感情非常非常好。 嗯。 但是在病房吵的是那个，但有时候会有这样，但这几种都在一起的时候，这夫妻的感情会更好，更浓，更那个。 OK， 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爱的基础在里面 ，OK。如果你们之间的感情是有问题的话，你如果用前面那三个的话，其实没有解决那个不好的问题 ，OK。好，如果你们很好啊，32年，我还记得那个玫瑰花，永远记得，永远记得呀，对呀，他们夫妻感情好，所以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你要有 foundation， 那个爱，那个 caring， 那个commitment， 你一定那个是在婚姻里面很重要。你如果有尾声，你就愿意试着去爱，对不对？在他不可爱的时候还要爱，在他软弱的时候你要去照顾他，就是有一个很愿意的心。那当然了，我们刚说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嘛，所以一定会有争执。而且我也是一个不是 always say yes 的人，所以我会争，这不是争啊，是说我会表达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可能跟张牧师不一样，但是我会表达。那别人看起来可以觉得说你们两个在吵架。因为我有我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我要游说他听我的意见，他也要游说我听他的意见，可能感觉上好像在吵，但是因为我们有那个 foundation，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OK， 那所以你刚刚讲的这四个都有，这很好， 最基础的这种事都要做。 对对对。让生活才有趣味，对不对？而且也不可能避免啦，一定都会发生的啦，真的。只是说我们要逃要争要，你逃也是一个好方式，因为如果人在情绪的无法控制的里面，你最好的方法冷静下来，就是分开一段时间，找最好的时间再来做那个最后一件事叫谈，对。对，这是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 always 逃，就是你不解决那个 问题。 哎，你 always 争，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退让的爱。 嗯。 OK， 你就是在那个爱的里面，你还是不够的。OK， 那让呢？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让，你要让的心安理得，你要让的心平气和，你还要让的平安，你不要让的我就压抑，你给我记得，我下次一定要怎样，那这样就不是真的让。 OK， 好，五种人，你是哪一种人？比较，哎，你们俩感情最好，又结婚那么久，你说他是哪一种人？ 他 不会受伤的，对不对？所以没关系，你来说。 他是，他应该是真诚，真诚， 愿意沟通的， 真诚。OK， 选择双赢。 好健康，对不对？ 我也是关心，接着我也是说。 OK， 怎哪一种人？ 但是你的配偶不一定是这样。 OK， 你配偶不在，你说你配偶是什么？哪一种？ 我配偶不是这种， 他不是真诚的，他是哪一种？ 他不是属于真诚，他是选择逃避。 他是选择逃避。OK。 他不想解决问题。 OK。那你碰到逃避的人，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每次碰到问题的时候，然后他的解决方式，他的态度是？ 现在很辛苦嘛。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一这个两方的这种我们都夫妻之间或人际关系都会出现，这五种方式都会在轮流或碰到不同的人会有这样的，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但是配偶是你最真诚，就是跟你最亲近的人， 因为我自己觉得逃真让谈这都会发生，那问自己，我当问我自己，我很清楚知道我是属于最后一个真诚型人，这是我的 lifestyle， 但是我的配偶不是这个 style， 所以很辛苦。我想要跟他谈，很多时候非常困难，后来想到有别的方法嘛，就是用写的。 那也是一种沟通啊， 对 对对， 那里面有写就很好，会扩张。 OK， 扩张下来，双方都可以扩张下来，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比你面对面谈更好。 嗯， 所以 okay, 我们用写的。 OK， 那个也是一种 communication 的方式哦，不是只是讲话而已哈、哦。现在沟通有很多方式啊、哦。好 ，OK， 你知道你自己是哪一型的，对不对？今天的主题是 focus 在你，不要听了半天都在想我先生怎样，我太太怎样。No， 就是你怎样。OK， 那你要从自己做起。好、哦。从自己做起，积极的认识自己内在的自我啊，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地雷在哪里 ？OK， 我最 sensitive 的东西是什么？我最怕人家告诉我什么？前几天护士就说，哎，你现在七个月，那是差不多一个月前，然后差不多两个月以前告诉，没有，两个礼拜以前告诉我说，哎，你差不多八个月。我说我要肚子啊，我肚子了，我说我要去告状，我今天向你们告状啊，下次跟张牧师 看起来不像啊， 没有，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跟你告状了，下次你要骂吗？哈哈 哈哈哈，妈妈你都可以来跟我告状。 好，我们要谦卑的改善我们自己那种不健康的心理啊、哦。如果你有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非常自卑，或是哪一个部分你还嫉妒别人，或哪一部分你有什么你需要你可以改善的，那你就尽力去做。OK， 那有那个心，神也帮助你，然后我们大家彼此帮助，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哦，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大家很接近哈、哦，我们就彼此扶持这样。好，第三个，真诚的尊重他人的独特性，不要期待改变别人跟你一样，因为你也不完全，你不是那个最 perfect 的人，就是欣赏上帝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OK， 那个独特性就有他可爱的一面哈、哦，也是神要用他的那一面哈、哦。OK， 所以就不要期待或者是就不要尝试去改变，尤其是你的配偶。OK， 谨慎的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叫什么祸心里想什么口里就出来了。对，但是在圣经里面说，你心里想的，对，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啊哈。其实那个今天我没有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弗洛伊德他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不经意讲出来的话，其实都有意思，都有那个想法。OK， 就是其实跟圣经讲的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谨慎的，然后要建立那个和谐的人际关系。OK， 好，最后这个，哎，好的人际关系，其实这个成功从终止的习惯不是讲人际关系哦，但是我觉得可以应用在人际关系。好，第一个怎样？ 微笑。 OK， 让人家感觉舒服，喜欢你这个人，很 warm， 很 friendly， OK。背后别说别人的好话，不是，别说别人的坏话啊，说别人的好话。听到某人说别人坏话时，只要什么？微笑，不要加油添醋，也不要同意他，也不用反驳他，对，微笑。Okay， 尊敬不喜欢你的人，容易不容易？ 难啊， 不容易，但是那是 很高的境界。就好像是原谅一个伤害你的人一样。原谅伤害你的人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但是是你的福气。为什么呢？ 做得到。 不是啦。 他伤害我，我会想看，可能是因为我有些东西让他生气，让他反射出来，也是我的错。 哦，你已经毕业了，自我觉察篇就毕业了。OK， 今天你都知道怎么自我觉察哈。其实原谅别人就是自己的第一个自己的好处。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呢？如果你不原谅他，就等于你拿别人的过错 来 惩罚你自己。不原谅别人的时候，你好过吗？ 不好过。 所以选择原谅，那是一种选择。选择原谅，你得利，别人也得利，最大的利益是你自己，你不用拿别人的过错惩罚你自己。对事情可以无情，但是对人有情。那我要说，人比事更重要，人比事更重要，关系比物质更重要。好，有的人看重物质，然后忽略关系。有很多夫妻在一起，只是好像交易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可怜。也不是神的旨意哈，可怜。好多做自我批评。我忘记姓什么了。 姓陈。 陈 ，OK。陈弟兄，他已经毕业了。好，为别人喝彩，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嫉妒的心啊，你不可以为别人喝彩，永远感恩。感恩的人不容易得病，精神疾病。知足常乐，说话时常用我开头哈，因为你的时候常常会变成指责哈。学会聆听，少说话，最后让我们大家都喜欢自己，因为神创造你是独特的。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会变得完全。只是常常觉察自己，我哪一些不够完全的地方，我要特别注意，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OK，Any question？ 9点， 好准，好准， 好，怎么样说？ 说了，就 是 说，不说了。OK， 吃了， 要 吃东西 了，要吃东西了。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好， 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爱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但主因着你的爱，我们要靠着你，我们要进到那个完全的里面。主帮助我们可以每一天更加的学像你，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婚姻满有你的恩慈在里面，能够荣耀你的名，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首先啊，我再补充一下啊，我一直恭喜张世勇，他已经完成了 LPC 啊，就是他的 license， 所以他现在已经 certificate 就是 license professional counselor 啊，总共要花了3000个小时啊，张世勇很快来就完成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可以开业了。OK， 而且张师傅也拿到绿卡了。好，对，但是对，那因为 我是 lottery 抽 到了。 上帝特别使用他在我们当中的服事哈。所以待会如果您愿意为我们这样的聚会奉献，我们就会在那个箱子好，我们会就是带给张师傅。张师傅10月27号回台湾一趟，大概1个多月，所以等下次再见到他，可能要。 明年 之后了。 哦，知道，明年以后才回来。 我下次我希望有一个机会，我可以谈那个精神疾病的分类跟关注哈。 精神，我们就是比较 focus 在比较病态的方面的。 然后如果有些特别的需要，我们也可以转介啊，不管是张师母也好，或是高伟弟兄也好，啊，或是在大 拉斯弟兄一样可以开业了，是吗？ 对对，他是在对有办公室的啊。那如果待会会后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请教张师母，好吧？我们后面有一些点心，各位可以享用啊。然后外面有茶，有咖啡，啊，各种饮品都可以自己来使用啊，谢谢大家。